天气开始降温了，在这种比较冷的体表感受状况之下，你需要一杯热茶，几个好友聊聊天。当然对于我来说，把自己关在家里，除了有热的饮料之外，最最开心的就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给自己发来如此棒的新歌。周迅的新歌《样子》相当精彩，这是周迅时隔四年再度开唱，为他自己所主演的电影《你好，之华》所配唱的主题曲。他用在《如懿传》当中被很多人嫌弃的嗓子，然后在他唱歌的时候又很多人会觉得很有特点的这种嗓音，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出了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缺憾和圆满。《你好，之华》这部电影，我觉得给我们最初的印象可能就是来源于那三个人，岩井俊二还有陈可辛、周迅，他们一组在海边的写真。那个时期这部影片的写真就是那幅画，让很多朋友都感慨这三个名字出现在同一部电影就足以令人激动和好奇。而说到这首歌，此番三人又以乐队这种非常奇妙的组合方式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算是巧借这首歌回应了大家对这部电影最初的这种期待。这两位算是亚洲顶级导演与大满贯影后的跨界合作，如此这般的音乐阵容被很多朋友评为是华语影坛有生之年的系列。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就可以说如此豪华的阵容或许只有一次，下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周迅说这首歌对于他来说感觉就像是小葱拌豆腐，干干净净，有滋有味。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听第一遍的时候真觉得平淡无奇，甚至觉得不好听，可是朋友发来了，然后就多听几遍，越听越有感觉，相当精彩。再留意歌词，就有一种更爱不释手的感觉。这首歌的作词吴青峰，我喜欢这句，有些事像是有安排，有些事却来得突然。我觉得这句话写出了生活生命的本质，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办法改变，却只能见招拆招。当然我身边的同事跟我说，他更喜欢后面的这一句，有些祝福我对自己说，愿你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属于你的样子。多半不喜欢悲剧的朋友都喜欢这一句，希望生活美好，当然我也希望生活美好。我们再回过头去说这部电影《你好，之华》。在前不久他刚刚获得第5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三项大奖的提名，而这部电影最近正在热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这是一部关于错过的故事，至于剧情不想剧透太多，你自己去看。这个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周迅的爱情灰灰。 宁愿时间放过我的眼，把你看成墓碑，还是想起残缺的回忆，曾经让我完美。像风留下不相识的泪，无情如流水，只是忘了你是谁，难忘你是我的谁。宁愿牺牲忘情的刀痕，在你面前是选择枯木的坚强，把那春草摧毁，宁可吹起凋谢的夏花，还是如秋叶静美。难道不懂得绝情，感情就没有 情的刀痕在你面前崩溃，还是选择枯木的坚强，把那陈草摧毁，宁可吹起凋谢的夏花，还是如秋月静美，难道不懂得绝情，感情就没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小美的新歌《江美琪·陀螺》。 还没有当我喊累的时候，继续走这地球，我了解的还不够，包括我亲爱的，你认为我是谁？我想要形容却总不贴切，誓言给我体验，亲爱的，我想贪心一点，左手牵住了你，右手还能飞，会遇见谁，明天有多美，请你感动我。色高饱和的美，就执着拥抱我，只有在你的怀中最自由。亲爱的，你认为我是谁？我想要形容却总不贴切，像一颗陀螺，快乐 请你 是小美的新歌《陀螺》。在这首歌的宣传文案当中有这样的文字描写，说在人生当中有许多选择，小美选择了结婚生子，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同时也不放弃她最爱的歌手生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要兼顾好事业、家庭、个人的方方面面，其实非常辛苦，难免有所取舍，但江美琪乐在其中，她像是一个持续转动的陀螺，因为有身边最爱的人们不停地给她动力。小美说，陀螺这首歌是想要给大家力量的，当你想到要为自己身边的人付出，在看到最爱的家人的时候，这些旋转的过程都会变成你成长的动力，去帮助你要面对你将遇到的一切，让你更有力量的去面对，去迎接那些挑战，打败那个害怕的自己。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总能够听到一种正能量的这种鼓励和激发。这真的是一首正面的音乐作品。但是说实话，我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看到歌名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正面情绪，而是一些比较悲伤的感觉，甚至有一些负面情绪。对，万晓利也有一首歌叫做《陀螺》，接下来就想跟你分享这首歌。不过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的翻唱。 在田野上转，在清风里转，在飘着香的鲜花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在洁白里转，在血红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松开， 挣扎里转，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开始咒骂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转转转转，高高的举起你的鞭，转转转转转转，轻轻地闭上我的眼。 陀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自然是万晓利的版本。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李健的翻唱。李健和万晓利有很大的不同，万晓利的版本更像是第一人称，是那种挣扎的人，声音粗劣，唱腔沉重，咬字拖沓，每一个转字都非常的用力，不是那种旋转的轻盈，而是被拖拽的一种疲惫感，不是 Inception 最后停不下来的陀螺，而是现实世界里越来越慢，快要停滞倒掉的那个陀螺。这个版本有人说简直是字字血泪，没有听过可以把阳光灿烂的那一天这样个意象的状态唱的是那么的绝望黑暗。有人甚至说万晓利的版本听来就有一种像死亡之前的绝唱，而李健的录音版本是第三人称，他是那一种极为冷静的旁观者，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最初对这首歌，特别是歌词的理解。除了两者的声音特质上有所不同之外，很难想象李健的状况可以唱出像万晓利那种字字血泪的效果。当然，这也可能是李健不会去试图这么做的事情，因为总觉得他永远会做一个站在高处跳出人群的人。所以你在听李健的这版本，他每一个转字的尾音显得极为绵长，虽然不是那种轻音跳跃，却是尚有余力的感觉。即使唱噩梦、阴谋，还有欲望挣扎这样的意象，咬字的时候也没有特意强调其中的那份残酷，直到疲惫才多了几分沙哑，像是体会过这一切有多残酷，但又不会大声地控诉给你听，而是想告诉你没有事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说万晓利的版本是绝望压抑的，让我们想哭但是哭不出来，那李健的版本我就感觉到他在劝说，哦，没有关系的，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你哭出来就会好，发泄一下。李健的这种状态更像是揭露残酷，但是淡然处之，有种抚慰人心的温柔，所以我更喜欢李健的版本。好，在听完两个陀螺之后，我突然想起另外一首歌，我觉得在意象上很相近的，有一种统一感的歌曲。陀螺嘛，不停地转，自然是很忙碌的样子，所以我想起了另外一首张楚的蚂蚁蚂蚁，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种下的还不长东西，我没有彩虹，也没有皱纹理，

要延续前面听歌的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张楚1994年的音乐作品，叫做蚂蚁蚂蚁。有人说张楚在这首歌里面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农村民间的那种很纯洁的幸福的生存状况，可是我听到的是比较忙碌的一种节奏，忙碌的生活，忙碌的人们。但是话说回来，1000个观众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真的不必纠结这首歌它具体在唱些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喜欢就好。好，我听出来的感受就是蚂蚁好忙啊，所以想在这时间挑一首可以让大家脚步慢一点的歌，这是来自于万芳的《慢火车》。是万芳所演唱的《慢火车》，这首歌是郑华娟作词作曲。我是在很多年前一个人独自在一个咖啡馆里戴着耳机听着万芳的广播节目，得知郑华娟小姐当年在创作这首歌时的那个背景心情。她说 他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关心着怎么去投资赚钱，甚至连很多在校的大学生都生怕自己赚钱的速度比别人慢。有感于此，郑华娟就想创作一首歌，提醒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些，但是一直苦于没有思路。后来他发现，就连现在很多书店当中所出售的都是教你怎么去快速赚钱的书。他说这些现象在欧洲，包括这些书在欧洲的书店里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状况。于是他就有了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我在听完这首歌曲，然后又知道这个创作背景之后，就想提醒各位，是不是我们现在太匆忙的固执的在追逐着这些赚钱的脚步，然后就让我们错过了很多人生的美景，甚至很多重要的人。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在听了什么陀螺蚂蚁这些一听歌名就让你觉得很忙的这些旋律和歌曲表达之后，就想选择这首歌去提醒大家适当的可以慢一点。当然想起这首歌还有个原因，是因为这两天我发现我一个好友，这两天他在江浙一带出差，他有发一个微博，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许久没有看到绿皮火车了。他发现周末在长三角城市之间，如果不提前去买高铁票的话，根本是买不到的。他从早上一直在抢票，抢到的是一张8点多的高铁票，实在是太晚了，办不了事儿。于是改签，签了一张普通的火车票 ，Z282杭州去包头的票。他说以为是一个动车，跟那个高铁的外形不会区别太大，但是没发现过来的居然是一辆绿皮火车。他表达说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坐绿皮火车是哪一年的事情了，难得这一次又体验了一把那种慢悠悠的火车旅行的体验。说实话，现在你想专门去买绿皮火车票真的很难，因为在这个买车票的这些软件上根本没有标识。回想一下，我最近一次坐绿皮火车应该是在4-5年前，从北京到唐山出差，无意当中买了一次绿皮火车。我那次发现，当一切因为车速慢下来之后，你就有心情看窗外的风景了。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美景的，只是我们平时脚步太快，或者是被下了魔咒，因为应验了那句就熟处无风景，所以我们总觉得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要出国，要跑得更远的地方才可以看到美景。其实只要静下心来，你会发现身边还是有很多景色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过，它其实也相当精彩的。现在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 Beautiful in White， 美丽的白色。 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 but when we first met, I got so nervous, I couldn't speak. In that very moment, I found the one, and my life had found its missing piece. So as long as I live, I love you.We'll heaven hold you.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And from now to my very last breath, this day I'll cherish. You look so beautiful in white tonight. What we have is time.

想就爱懂，仰天笑却忘了潇洒如风轻飘飘，江湖笑爱逍遥，爱或恨都不要，仰天笑 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江湖笑》。我身边有同事跟我说，刚过去的这段时间他非常不开心。我问他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他说不是我身上发生什么事情，他觉得金庸大师的离世让他觉得有种非常痛心的感觉。我想不单单是我这个同事有这样这种心情，可能对于很多武侠迷都有种伤心不已的感觉吧。细想想，金庸老先生真的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仿佛好像就在那一瞬间就这样失去了。金庸小说作品当中所散发出来的这种巨大的魅力，我觉得早已经超越了时代。那种快意恩仇让每一个读者都有种酣畅淋漓的感觉。难怪高晓松会说，如果没有金庸，我们的少年时代该是多么的仓皇。当年有人曾经问过金庸说，人生应该如何度过，老先生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而今天在听完这首《江湖笑》之后，想要推荐的是《金庸传》，讲述的就是金庸一生的传奇。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上官胜宏，他深入采访，拿到了一手资料，依托原始档案讲述了一代武侠宗师的家国天下，也揭秘了金庸小说的那些江湖风云。这本书《金庸传》通过金庸家族的兴衰，突出了其童年至青年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从很多细节入手，通过穿针引线的方式，将金庸的日常经历和他日后的小说表现联系起来，帮助每一个读者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中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子，可以说是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江湖，认识一个真实而纯粹的金庸。有人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可如今斯人去江湖远，甚至还有人说金庸的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细想想，好像这句话也不为过，因为现在你去问问孩子们，他们都看什么风格的小说，大部分回答的都是玄幻小说。所以说，当年的那股武侠风潮在今天的确已经有些过时了。不管是何种类别的小说，我希望能够出现更多更优秀更好的作品可以让我们拜读。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学友在当年为电视剧《雪山飞狐》所配唱的《爱你痛到不知痛》。 生命何时开始，确信不易，偶遇你时凝望你一双眼开始，但思念如何休止，见你之时已是太迟，无办法共同过日子。不想想起便更记起，假装开心心更悲，转反侧因为你，与你不是你，只好爱你痛到不止痛，原来愿你每分 来年回头望更好。天地何时终止，远去之时告别你时，全部已不再有意思。问生命谁人指使，说有选择乃是托词，谁没有为情变自知。我更先不恋上你吗，我更先不想你吗，算可以去多，若我不是我，只好爱你痛到不止痛。原来与你没法懂，然而如何老 1999年为电视剧《雪山飞狐》所配唱的主题曲《爱你痛到不知痛》，收录在他的专辑《有个人》当中。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电视剧版本你听到的前奏是二胡所伴奏的，而专辑里所收录的版本前奏是钢琴，更为抒情一些，不知道你喜欢哪个版本。好，看看时间，今天只能跟你聊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各位，不管生活当中你遇到的是何种境遇，请保重身体。在节目最后跟你一起来分享华晨宇所演唱的《寒鸦少年》，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走吧，走吧，别随便的走。